一样一翻的， 不管人家说什么，当时就得翻过来， 说一样翻一样。 哎， 那你跟我来 行吗？ 还是这个这先说的好 啊， 想什么说什么吧，对不对？ 行啊， 你跟我来啊， 没错， 可得快 啊，快， 慢了不行啊， 不能想词儿。 待我的桌子， 我的子桌， 我的椅子， 我子椅， 我凳子， 我子凳， 我二人凳， 我凳二人。我瞪谁谁揍我，我瞪二人，我瞪一位也不行。 对，我脑袋， 我呆脑，我好呆头呆脑的。 我眼眉， 我眉眼，我眉眼我瞎子。 我眉毛， 我猫眉，我弄手黑，我猫大了干嘛呢？ 我眼镜， 我镜眼。 我耳朵， 我刀耳。 我鼻子， 我紫鼻。 我鼻梁子， 我梁鼻子。 我嘴， 我咬你。 你为什么咬我？ 你嘴你让我怎么翻？你这一个字我怎么翻？我可不得咬你吗？ 这个一个字不好翻， 俩字最多是仨字。 那行，我嘴里有牙。 哎，我牙里有嘴。我成怪物，这什么样的 蠢。哎呀，这个头部的这些东西啊，说着挺好听 啊， 一翻过来的不好听， 不好听。 咱说点桌上摆的东西， 行啊？ 怎么样？ 我跟着你来。 我花瓶， 我瓶花； 我鱼缸， 我缸鱼； 我茶盘， 我盘茶； 我茶碗， 我碗茶； 我茶杯， 我杯茶； 我茶壶， 我壶茶；我壶茶快白揍了； 我茶叶， 我叶茶；我叶， 你是海怪。我茶壶嘴儿， 我嘴儿壶茶； 我茶壶盖儿， 我盖儿壶茶； 我茶壶肚儿， 我肚儿壶茶； 我茶壶大， 我大茶壶。 刚才您听到的这是苏文茂、赵佩茹合说的相声《反正话》。那天呢，我到面馆吃面，看见一位像是搞网络的人进来了，跟老板说：“老板，你们这里需不需要客户端呢？”客户端。老板一听，这面我们一般是伙计端呢，忙的时候才需要客户端呢。好了，上半期节目到这儿结束了，您听到的这是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现在让我们来听一首张宇演唱的《一言难尽》，广告之后咱们接着来听小何他们家的趣事儿，一会儿见。 你给我一场戏，你看着我如意，从心里剥落的感情，痛得不知怎么舍去。不要这场际遇，不要问我结局，心底的酸楚和脸上的笑容早就合二为一。迟迟不能相信这感觉像自己和自己分离，那信誓旦旦的爱情在哪里？我一言难尽，忍不住伤心，衡量不出爱或不爱之间的距离。你说你的心不再温热如昔，从哪里开始，从哪里失去？我一言难尽，忍不住伤心，衡量不出爱或不爱之间的距离。越越重，明白你的决定，不敢勉强你，只好为难自己。我为难我自己。酸楚和脸上的笑容早就合二为一，迟迟不能相信这感觉像自己和自己分离，而信誓旦旦的爱情在哪里？